周末午夜场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、 第五台以及 DAB 35台联合广播， 让经典重现。 前面有刘海，化妆又好浓，戴住只白手套。 秋风秋雨撩人恨，愁城苦困断肠人。万种凄凉，从有谁过问？亏我长年，唯有两眼泪痕。 你咩？怪他 吃燕窝糕的女人， 喂喂喂，你找哪位啊？喂喂，都不知道有没有搞错，又是这个女人，我肯定是个女人来的。虽然她次次都不出声，但我听她呼吸声，她好像很心急地找一个人。为什么不出声啫？这个样已经忙到死了，又要搬屋又要装修，偏偏要接埋啲咁嘅怪电话，真系大整蛊。系咪啦？听朝一早打电话俾电话公司，以后冇电话来电显示嘅电话，我全部都唔接，连 message 都唔准留低，趁用电话。喂，哈力啊， 系啊，阿婆啊，做咩事啊？ 冇嘢，想话俾你知，我间屋入咗火啦。 哦，系咩？ 喂，你几时得闲啊？嚟我屋企坐下，顺便睇下装修成点。层楼话晒都系你副 agents 同我揾噶嘛。 哦，呢排好忙啊，世界杯啊，好紧张啊。 又系世界杯？喂，咁即系我哋识咗四年噶啦噃。 有咁耐咩？ 有。嗰阵我啱啱喺加拿大翻嚟嗰阵时，我成日蒲吧噶嘛，你唔记得啦咩？我喺铜锣湾间吧同你一齐睇世界杯识噶嘛。 咁耐嘅事我唔记得啦。 喂，而家间屋啊，挂咗好多你影嘅相啊，全部都系充满动力嘅作品，同我间屋嘅主色好衬嘅。你拣嗰啲颜色咧，全部都系灰色啊、蓝色啊、白色咁嘅。 你 advertising designer 设计嘅嘢，梗系唔会差到去边噶啦。 我已经配咗条锁匙啦。喂，几时得闲见下面啫？顺便俾埋你啊。 迟啲先啦，我呢排真系好唔得闲啊。启德机场啊，就嚟闩啦，我要赶住去影翻啲相啊。我想做纪念啊。 咁好啦，我等你电话啦。 哦，好啊，拜拜啊。 世界杯啟德機場，一个人在家吃饱饮醉早就睡下觉先。咦，边鬼过呢？ 先生，收挂号信啦，是给一位叫做柯超的。 我是啦，唔该。 哦，唔该你签收啦。 唔该啊， 唔使。咦、哎？封信系银行寄俾我噶噃。咩话？通知我保险箱到期，冇理由噶，我都冇开个保险箱，而且我不嬲都用我中文名去搞手续嘅，佢一定系搞错，等我同银行讲声先。 赵生，冇错喎，系呢个地址啊！我哋都系根据你十年前留低嘅指示通知你嘅。 咩话？十年前？十年前我仲喺加拿大，我点会喺你银行嗰度开保险箱啊？ 你系赵保罗先生啊嘛？坡超系咪你？ 系，不过真系冇租过喎。你叫我点俾十年嗰啲租钱啊？ 哦，租金咧早已经俾晒嘅啦。 俾晒？ 系啊。 真是莫名其妙。总之我不理了，无论锁匙啊保险箱里面的东西我全部都不要，你将它爆又好什么都好，我对不住斗领都不给。 赵先生啊，我想你都是拿回保险箱里面的东西啦、啊、当然你是可以继续租下去的。 我真的、啊、好了，你喜欢怎样就怎样，总言之以后啊不要再寄信烦我啊， OK？嗯，保险箱里面有两样东西，一个是用黑布包住的圆筒，另一样是一封黄了的信封。个细圆筒用咗四层黑布包住，原来喺圆筒里边有一桶菲林噃。诶、哎，呢、這个底片好耐冇用用过咯噃，系120大底。到底啲菲林里边影咗啲乜嘢咧？呢、這个信封好轻噶噃，里面好似空框框咁嘅。诶、哎？一条咁细嘅锁匙嘅，咁细嘅锁匙，到底可以打啲乜嘢锁咧？阿 Lia。啲相晒成点啊？掂唔掂啫？ 喂，啲菲林系咪放咗好耐噶啦？变晒咁嘅，你睇下，药水都起唔到作用啊！你睇下， 起系噃，一共有十二张添。 唉，弊在张张都系咁蒙查查咧。嗱嗱，呢两张啊算系比较清楚啲嘅，你睇啦。 喂，睇紧咩啫？我又睇。 啊，咁八卦你真系。 切，你唔八咩？等我睇下先啦。两张相最清楚嗰 part 都系个女人嗰只手戴住嗰只白手套啊！嗬，啊，唔系系二三十年代嗰阵时最兴嗰种绢质嚟嘅，仲有玫瑰花做装饰添。 喂喂，你睇下个女人食紧啲乜嘢咧吓？ 喂，佢隔篱个盒好似写住齐心两个字咁。喂咩呀嗱，你呢就係、是、学呢个美术字㗎，咁就所有研究喎。喂，估唔估到呢两个字係咩字嚟㗎？喂， 呢两个唔係齐心啊，我觉得係心斋先至啱。 吓、啊、会唔会係日本嘅心斋桥呢？ 心斋桥啊？ 唔係啦，个斋下面都冇字嘅，个心又咁细，我话呢个应该係组合字，譬如知啊、意啊、因啊、怨啊，诸如此类啦。 哦，你睇下 个盒另外一只角嗰度咧有燕窝糕三个字，你睇下。 系噃、嗯？咦？咁、那个女人一定系食紧燕窝糕嗬、嗯？ 喂，燕窝糕咩嚟噶？都未曾听过嘅。 如意斋最有名的招牌货嚟噶咯，唉，你阿妈我细个发烧嗰阵唔肯食饭，都食过燕窝糕噶啦。啊，讲起啊，当年你外婆买嚟过我食啊，都算得上系珍贵嘅零食嚟噶啦。 妈咪啊，如意斋呢间铺头好耐噶啦， 系成百年历史噶啦。诶，家阵都仲响度噶，响皇后大道中啫嘛。 系咩？我都未食过燕窝糕嘅。 唉，仔啊，点解无端端问啲咁嘅嘢啫？啊，你有朋友想买燕窝糕食咩？啊，女朋友啊？ 唔系。 得闲啊，多啲翻嚟屋企坐啦。 知啦，妈咪。 呢个球证先俾做噶，咁差噶？ 喂，咁啊唔系啦，拉人件衫啊，梗系要罚啦。我话咁判系公平嘅。 唉，死啦！我仲落个重注添噶，而家大热到做，唉，真系俾个累死啊！ 阿力， 哎呀，巴西有咩好啊？你哋硬系要捧佢嘅，真系。 你啊，即一包拗颈嚟嘅。哦，唔捧巴西，唔通捧苏格兰啊、挪威咁啊？ 系啊，锄强扶弱嘛，我捧埋克罗地亚添啊。 吓，又咩拗啊？ 咩啊？ 哎呀，都唔听讲，即系边度嚟嘅？ 阿力， 你系咪睇波噶？ 阿力， 喂，乜你嚟咗阿波吓？ 系啊，嚟咗好耐啦。 喂，嚟啊喂，俾你睇下我影嗰啲杰作啊嗱，喂，我啲相啊吓。 咩嚟噶？ 你咪就喺启德啊，影嗰啲飞机相咯。你睇呢张，成个飞机肚啊都影到晒啊！九龙城啊，变成好似一树梨花压海棠咁，真系正啊！ 你成搭相都影到飞机肚噶噃？ 梗系啦，我啊使咗成1800蚊噶，买咗个接收器啊，就系为咗偷听嗰啲机师同埋控制塔讲嘢噶咋。如果唔系啊，点会夹到咁准啫？捉到晒啲飞机啊，几时起飞？ 你自己去影嘅？ 唔系啊，我同成班发烧友啊，去人哋天台影噶。本来个业主咧就唔肯俾我哋上去噶，咁啊俾咗几百蚊佢饮茶，啊即刻开锁。哎呀，真系。 系啊，我得两张相俾你睇下。 哇，呢张影到仲正，你睇下，你睇下，喂，新楼啊，旧楼，大广告招牌，天桥，仲有客运大楼，哇，全部影到晒。最精彩啊，仲系个天啊，好似含住包眼泪咁样， 阿力 几犀利啊！哎呀，真系。 终于，我都冇同阿力提过燕窝糕嘅事，亦冇俾相佢睇过。虽然我一直好想同佢讲，不过。我睇见阿力嗰副表情，我发觉我想俾佢睇嘅嘢，都只不过系一个冇地方可以容身嘅第三者。 原来咧，呢啲有成100年历史嗰啲零食，唉，几好味喎！嗬， 你话我哋咧似唔似啲古人咧吓？ 未食多啲啦，我买咗好多俾你食啊！ 哇，系、哦，哇，除咗燕窝糕，仲有虾子扎蹄、柠檬姜、辣椒腩，哇，仲埋薏米饼啊！ 仲讲啊咩？你真系为食嘅，唔使粒嘅，食咁多嘢都。 切，唔通啊？你唔为食啊？食到你咁牛高马大啊？ 阿 Lee 啊！你唔好咁话咩啦。上次如果唔系佢扮我女朋友，翻去同我妈咪食饭、 嗯， 我都唔知点搞。我应该多谢佢至啱。 系一场同事，唔使客气、 啊。啊，你知佢扮啊一睇就穿煲啦。 咩啊？ 咁我知道我妈咪好醒目嘅、嗯，我知道呃得个时，呃得个势噶。 系啦，系啦，阿 Lee 啊，喂，嗰张相咧有冇放大到嚟睇过 啊？有啊，嗱，你要过嚟睇下，睇呢个 mon。嗱，我已经咧将只手套放大咗啊，做咗啲 effect， 不过出嚟啲效果咧都唔系咁好，你睇下，因为佢原本啲色太差啦，我都系尽下人事嘅咋。 喂，你睇只手套上面有啲嘢，咩嚟噶咧？ 应该系只戒指嚟嘅，嚟啦，只戒指呢度啊，仲有个好细嘅饰物添啊，你睇几精致。 喂，波睇唔睇到啊？ 嗯，哎呀，喂。是条锁匙嚟嘅噃，啊！我收到嗰条锁匙，就系呢样饰物啦。嗯，应该可以开到啲咩锁咧？我屋企里边锁冇咁细嘅。 阿婆啊，你话你有呢一条锁匙？ 系啊，不过我都唔知边个寄俾我嘅。 婆啊，你唔好吓我啦！ 喂，系咯系咯，唔好讲啊，好似越嚟越恐怖咁噶。 喂？ 喂，保罗啊？ 妈咪啊？咩事啊？ 冇，你买唔买到燕窝糕啊？ 买到，我试过添，不过淡茂茂嘅，唔知系咪我师傅唔记得落糖啦嗬？ 哎呀，唔紧要啦。哎呀，我细个嗰阵啊，最中意咧，其实系个盒啊，我仲记得咧系雪姑七友嚟噶。个雪姑咧只手上面仲有只雀仔停喺度唱歌添噶，哎呀，好鬼鬼霸噶，真系。 而家冇咗噶啦， 冇咗啦。 系啊，佢哋改过晒啲设计啦。啲店员话，政府规定咧上面要写明成分啊、重量啊、食用日期咁。 哇，乜咁复杂噶？ 诶，上面仲有一个编号、啊。 咩编号啊？ 58726，或者系出厂名嚟啩？唉。而家连零食都要注重卫生，过咗期就唔可以卖噶啦。 咁、啊、麻烦嘅，我哋以前啊都唔讲究呢啲嘢噶，好似咧咩嘢都唔会过期咁噶。 妈咪啊，我要做嘢啦、啊，我唔倾啦。 咁啊，好啦。 咁拜拜啦。 拜拜。 咦，我真系不孝啦，买燕窝糕都唔买得几盒俾妈咪食。或者佢真系等紧我买添噶，而我净系挂住嗰班有利用价值嘅同事，我知道我一向辜负咗我爹哋妈咪嘅期望，我系冇算俾佢哋抱。点解做人要咁多包袱？点解做人要为人哋生存啫？去边个厨房啊？你自便啦、 啊。得啦，我都嚟抄惯表嘅咧。我仲记得，咦？乜你改装过个厨房啊？ 系啊，上手业主个橱柜用橙黄色，我觉得太老土啦。而且我好少煮饭食，咁咪拆晒佢咯。 哦， 我觉得有个微波炉就已经足够啦。 咁又系，啊，你用咗十几度啫，啊？哇，哎。你柜里边呢个铁箱最好啊，摆喺第二度啦，啊！ 铁箱 啊， 呢个铁箱唔系我嘅噃。 咁会唔会系上手业主噶？肯定就唔会系我拎嚟噶啦。 冇理由噶，我搬嚟嗰阵，里边所有杂物我全部都抌晒噶咯噃。我一定唔会留低咁奇怪嘅箱噶。 咁啊，或者系装修师傅留低嘅啦吓。 留低喺呢度。呢个箱到底系边个留低嘅咧？摆又摆得咁隐蔽，又无端端出现，真系几恐怖噶！啊，搵匀晒成个箱都冇锁嘅，亦都冇锁匙窿，咁点打开咧？钉都唔烂。熬又熬唔开。呢度原来有个密码锁嘅，那个密码 number 到底系咩咧？咦，唔得嘅，梗系唔得啦，傻瓜，撞啫嘛，点会撞得中啫？咦，张台上面仲摆住一盒燕窝喎，哦，燕窝糕啊，燕窝糕。你俾啲暗示我啦，呢、這个食燕窝糕嘅女人，你究竟想点啫？你到底系边个啊？5726，呢盒燕窝糕嘅出厂编号系5726。哎，可以试下呢个 number 睇得唔得都好噃。 啊啊，开咗啦！原来呢个 number 真系个密码嚟噃。嗯，啊，个箱里边有一只白手套，已经好旧噶啦，仲有一笪啡色嘅渍，干咗添噶。会唔会系血渍咧？血？咦？只手套上面仲戴住一只戒指喎。同张相嘅一样，而戒指上面嘅锁匙饰物就唔见咗。啊，条锁匙喺我度噃，呢张相已经旧到黄晒噶咯，后面有啲字。 给吾爱，燕燕，1933。 燕燕，张相上面嘅女人就系燕燕，佢着住20年代嘅旗袍，额头前边有刘海。化妆又好浓，戴住只白手套，我谂佢一定已经唔喺世上。仲有张黑胶碟噃，诶，仲有一忽嘅，梗系头先我掟嗰时掟烂咗，个唱片封底仲印咗啲歌词嘅噃。 秋风秋雨撩人恨，愁城苦困断肠人，万种凄凉从有谁过问，亏我长年唯有两眼泪痕，忆佳人透骨相思，忘餐废寝，龙凤烛正人灯花，惨遭狂风一阵，苦不得慈悲甘露，救苦救难救返芳魂，安小生一篇恨史，正是虚徒于文，问苍天何必又偏偏妒忌钗群。 燕燕啊，你到底是什么人来啊？个铁箱里边原来仲有个木盒仔噃，系一个细锁锁住嘅噃。个盒仔好似有人用唇膏写住啲字咁嘅。 赵宝郎吾爱， 赵保罗破招，冇可能噶，点解系我个名嚟？佢点可能用咁个方法嚟揾到我嘅？ 赵保罗唔爱 我，有生以来都未曾见过佢，我都唔识呢个女人嘅，我从来都唔中意女人噶，我唔识边个燕燕，我唔食咩燕窝糕噶。这个一定是阴谋啊，陷阱！我究竟是边个啊？个真相到底是点啊？唔得啊！我要打开个盒仔。 吃燕窝糕的女人，姚秀莲监制，曾月娥编导，李碧华原著，李乐编剧。并且由尹天照、蔡浩良、温泉、车心梅、华夫、李正心、洪小琪、莫家驹、曾永强、朱曼子等联合播演，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